是时候治愈了珍贵的女人，你的灵魂和你的本质，是一颗珍宝，颂扬着造物主的伟大。你曾经历风暴，但总能从你的真理中找到力量。那些给你正义的真理，那些告诉你这些争吵如同愤怒，我佛搜不好不必有你如你灵魂光辉苏醒时就亮了世界，你的目光中蕴含着美乐，你承载着数百位被放逐的女王，你以英勇克服障碍，你的心脏跳动着热情与爱，治愈是你疗愈伤口，男人们总是钦佩你，因为你拥有那么慷慨的天赋，宽恕你无所畏惧，无拘无束，充满力量，你是梦想的主人，你的笑声宇宙都在庆祝。声高举至天际，你是活生生的视频，是歌颂日子的歌谣，令人钦佩，从未被掩盖。当你呼吸时，上帝抚摸你，玛利亚医治于他的伤痛，他从你身上学会了如何去爱。今天你痊愈了，勇敢的女人，今天你的本质清晰透明，你是苦难的美丽游牧者，你已经真实成为你本该成为的一切。举止体，你是活生生的视频，是歌颂日子的歌谣，令人钦佩，从未被掩盖。当你呼吸时，上帝抚摸你，玛利亚医治于他的伤痛，他从你身上学会了如何去爱。今天你痊愈了，勇敢的女人，今天你的本质清晰透明，你是苦难的美丽游牧者，你已经真实成为你本该成为的一切。啦啦啦啦啦。